都是女子，身背孝服。 是在

巧啊，这回你不是跟他退了吗？退了这就办对了，孩子，你办对了，走，跟大婶一块走。 不，他在那儿呢，我不去。 那怕什么的？人家柱儿可是个明白人，他绝不能怪你。本来嘛，那父母包办的婚姻就是不合理，退了就对了。走，跟大婶一块走。 我家去吧。 哎，别家去， 我家去。 家去，你爹跟你又是吵。走，跟大婶走。 可是我不见他 啊，不见他，咱们 真不见他。 对对对， 我真不见他啊， 不见。 告诉您，我不见他， 咱们站远一点。 知道， 咱们 不见。大婶啊，你有什么事儿？ 有两句话跟你说的。 你们两个过去的婚姻不能够算，巧儿他反对包办理所当然。今天你们两个见了面，有什么意见当当面的谈。 说去啊， 我不去。 这孩子，过去你跟他说去。 上次本是我爹包办，这一次本是咱们自己当家。过去的婚姻不能够算。 别走别走，你得说愿意不愿意。 愿不愿意您去问问他？ 对，婚姻大事得要自己拿主意。 巧儿讲一遍，心中那想啊，巧儿做事比我大方，我本该当着面亲事讲。有意想他要嫁给王寿。 怎么了， 大婶 啊？ 他不是要嫁给王守昌吗？ 哎，这可别冤枉好人了。别着急，孩子，我跟他说去。 那本是他的爹不争气，贪图彩礼买闺女，巧儿坚决不愿意，因此才叫我跟着你。这件事只要你们两个都愿意，有什么意见你们当当面的提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在我们的节目中呢，您听到的是评剧各个流派的创始人演唱的他们精彩的代表作品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。先请听《杜十娘》当中的“闻听此言”。 天把他看得那么重，千丝百缕当飞蛾之徒万难相从，决心一定我强忍热泪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是的歌